让晚风轻轻吹送了落霞。 遥远的他，原曲是日本音乐人谷村新司的《浪漫铁道》，发行于1985年。同年，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，被张学友翻唱成为粤语版本。歌曲推出之后大受欢迎，成为85年年尾至86年中期电台播放率最高的单曲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遥远的他》。 性有否偏差，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。遥远的他，仿佛借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，哪管他沧桑变化。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，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，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，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。在这半山这天，我悲痛悲痛，不宜再胡乱说话。夜雨中只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不会害怕。人无觅处，心声有否偏差，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。遥远的他，仿佛借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，哪管他沧桑变化。 山不转那水在转，水不转那云在转，云不转那风在转，风不转那心也转，心不转那风在转，风不转那云在转，云不转那水在转，水不转那山也转。没有别思念，只有雨丝的寒，执烛不思花自己的愿，哪怕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那英，山不转水转。这首歌曾经是童年时代听得非常多的一首歌曲，广为传唱。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，想看你看过的小说，我想收集每一刻，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，不想错过每一个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邓紫棋，多远都要在一起。 习惯远距离，爱总是身不由己，宁愿换个方式着找，还能遥远爱着你，还能克服远距离，多远都要在一起，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。想你望着我的眼睛，我想忘记每一刻，用思念让我们一直前进。想象你失落的唇印，想象你失语的旅行，想象你离开的一刻，如果我有留下你的勇气，我能习惯。

比如接下来这首曲婉婷演唱的《我的歌声里》。同样在2012年，经过爱情的洗礼，婚后的梁静茹对于爱情体会更加深刻，于是专辑《爱久见人心》，梁静茹回归以往风格，同名主打《爱久见人心》，选择合作过《崇拜》等歌曲的滕学斌亲自填词并谱曲，一起来听到来自梁静茹《爱久见人心》。 但是座城堡让人敬仰，却处处防御。你的温柔那么缓慢，小心翼翼，脆弱又安静。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。珍惜，所以才犹豫，忘了先把彼此抱紧。我不是流言，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，需要谁准许？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，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。 爱久见人心。

清晨的时候，我喜欢看着你，静静躺在我身边，阳光都照着你，那美丽脸庞洋溢那幸福的呼吸，感受有你的空气，整颗心窃喜。这世界每天那么多人相遇，多幸运这一万分之一的期许，左手手深爱你。所有力气，不管结局会唏嘘，又或是你没关系，我会等待着你，默默守护着你，陪你度过每一天，我的 baby， 我的唯一，我爱你。 别忘了说爱的时候要干脆，别人说的对话不对，管他是谁，这故事没睡了，我一定会奉陪，因为爱你我还有什么学不会，不管什么方位我都会分你去追，你用行动去证明的我绝对不会靠嘴，你说 OK OK 我就伴随伴随，相信我爱上我你绝对不会后悔。 每到清晨的时候，我喜欢看着你，静静躺在我身边，阳光都照着你，那美丽脸庞洋溢那幸福的呼吸，感受有你的空气，整颗心窃喜。这世界每天那么多人相遇，多幸运这一万分之一的期许，左手手深爱你，划过所有领域。